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瑞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来聊一聊英国的伯明翰这座城市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奇祥资本北京事业部的投资关系部负责人李彤先生，欢迎您，李先生。 大家好。 今天呢主要是来跟大家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伯明翰这座城市哈，以及这座城市的资源和优势。那说起英国呢，可能人们一般会想到的第一可能就会想到伦敦了。那么除了这个伦敦之外，伯明翰它在英国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重量级的这样一个城市啊？ 伯明翰呢在英国它是地处，首先说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它是地处这个英格兰的中心地带，它距离伦敦呢只有190公里，是在伦敦的西北方向，主要是靠北，然后它呢中间离伯明翰中和伦敦之间有剑桥和牛津两所著名的大学，然后再往北就是曼城和利物浦。 您提到这几个城市的名字可能大家听说过或者比较了解哈，这个说到这个伯明翰它会有哪些重点的行业呀，或者一些重点的这个特色啊？ 提到伯明翰呢，就是不得不说，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个蒸汽机车原产自就是伯明翰啊，所以它在伯明翰这个城市呢，它是原来是在英国的一个工业重镇，二战的时候呢曾经被德国轰炸过，它的经济方面包括它的这个汽车，像捷豹、路虎、劳斯莱斯，这都是咱们国人所熟知的一些著名品牌，都是原产自伯明翰。伯明翰的其他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工业，就是制造业，全英1/4的制造产品都是产自伯明翰。然后还有伯明翰的这个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在欧洲也是比较著名的。这些都是它的一个经济支柱。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工业方面或者说重工业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对，是非常发达的啊。这个是在英国一直延续下来的，就是比较有传统的一个工业城市啊。 它的这个城市刚才我们说它的这个体量哈，那人口方面呢？ 伯明翰这个城市呢在英国它是除了伦敦之外第二大城市。它的这个伯明翰市中心的人口呢110万人口，像曼城呢只有46万人口，它这个伯明翰在全英它是除了伦敦之外的第二大城市。 刚才您也提到说这个城市呢它是以工业为主哈，那人们也有看到哈，有些报道中就提到说这个大伯明翰地区呢也是拥有了欧洲最年轻人口的一个地区，已经连续3年被全球美式生活指数排为英国最佳生活质量的城市。刚才您提到说它的这个主要是工业，那么它的这个宜居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现在的这个年代，然后在英国发展的这个年代，他们伯明翰这个城市现在已经有原来的这个工业城市，已经慢慢转型为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然后新一届政府的梅姨上台，由之前的就是曼城，我们曾经 可能有听众听说过，就是北方振兴计划，这是前首相卡梅伦实施了一个政策。然后我们现在新的一届政府梅伊上台之后，他实施了一叫做中部动力计划，这是一个政府规划。中部所谓的中部动力，刚才我们讲到了伯明翰，它是地处英格兰的中心地带，就是以伯明翰为中心的一个发展计划。所以梅伊上台之后的首次公开讲话就是在伯明翰，他多次强调要把伯明翰作为就是中部动力计划的一个中心来发展。他既然发展这块呢，他就各个方面，包括工业，包括它的金融，教育，然后地产，是一个综合性的，包括旅游购物都会得到一个多元的一个发展啊。所以呢，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政府规划，伯明翰地区呢会吸引大量的这个创业投资者啊，来到这个城市。所以呢，就是它每年的新兴的这个创业投资机会每年有17000多个啊，会带来大量的年轻人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就是它拥有欧洲最年轻的城市之称。我们有数据表明呢，它的这个年轻人口30岁以下的人口占比占到整个城市的46%已经非常高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感觉它有点像中关村，从这个概念上有点像中关村的这个科技啊、创新啊这种类似的。 对，是应该可以这么说，就是它有一部分的产业孵化园，就是在伯明翰地区它专门有这么样的，就像中关村的这种大楼似的，在伯明翰也有这样的大楼，里边聚集了大量的这个创业人员啊。 说到这个年轻，说到这个人口的年龄，就能看到它是一个特别有活力哈，或者是说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一个城市。 对。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那说到伯明翰的这么多人在这里居住啊，尤其是这么多年轻人，他在这个地方的整个的教育，刚才您提到说剑桥啊也在附近，那整个从教育方面总体来看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整体来说，伯明翰地区他是除了伯明翰地区他是除了伦敦之外大学最多的一个城市。在伯明翰市中心范围之内有5所著名的大学，曼城只有3所，整个大伯明翰地区有20多所大学，我们最熟知的是伯明翰大学，它在全英是在排名第13位，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伯明翰的城市大学，它下属的一个珠宝学院在全欧洲排名第1。是因为伯明翰地区，刚才我们除了上述的工业的这些制造这些这个企业之外，伯明翰地区还有一个全欧洲最大的一个珠宝集散地里边有大量的一个珠宝商，所以他的这个珠宝设计专业整个英国在乃至欧洲都是非常著名的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艺术类的学校了。其实您说到他的这个教育资源，刚才提到的是大学，可能对于地区的发展能够输送很多优秀的人才哈， 对， 去让他更有活力，或者说更有人才的这个支撑。 是的。 但是在这里生活的这些年轻人呢，可能自己将来有孩子，可能还需要这个一些什么幼儿园、小学、中学这样的教育。那这个地方的基础教育状况怎么样呢？ 在整个英国，从高中我们来讲的话，它的那个教育是分等级的，它叫 Ofsted 的Ofsted 的分级就是我们最高级的是 Outstanding 的学校Outstanding 的学校，它呢这个也是除了伦敦之外，这个城市是排名第2的所以它这个城市从小学到高中这些著名的学校都非常多，而且还有很多所知名的这个国际学校适合海外人来读书教育。 如果是在这里生活的话，就是国际上过来的这个人才，或者是说一些孩子也能得到很好的这个教育资源。 是的，是的，是的。 嗯， 而且这些学校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几所大学呢，它是围绕着市中心啊，它的这个交通、购物环境、居住环境都是非常好的，还有包括我们比较关注的安全啊，都是非常好的。 嗯，交通在这个交通方面，哪些方式会比较方便呢？ 伯明翰呢？刚才我们说了，它是它的地理位置，它是地处这个英格兰的中心地带。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图的话，就是在以伯明翰为中心，它是整个英国，因为它整个英国是南北向的嘛，它是贯穿南北的时候必须要经过这个伯明翰，所以在这个地区呢，它的交通枢纽目前火车站是新街火车站，这个火车呢就是 90% 的英国的火车都会经过伯明翰，然后我们在冬季第一场伦敦的大雪，英国的大雪可能大家都知道，当时的造成了英国的这个交通整体的一个瘫痪，所以很多由伦敦去往其他城市的人当时就已经走不了了啊，没有车了，所以很多人那为了去这个地方他都要转到伯明翰，从伯明翰然后再去转到其他城市，所以这也显示了它的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地位 啊。 还有机场呢，它是英国六大的国际机场之一，它有150多个直航的航线，能够通往各个地区啊。 那如果说从这个室内交通来看呢？ 室内交通它主要是轻轨还有公共汽车为主的一个城市 啊， 在伯明翰这个城市里面是没有地铁的，但是它的轻轨也是非常便捷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生活的话，交通方面非常的方便。 对， 刚才你也提到过伯明翰这个城市，因为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哈，你也提到说二战的时候也被这个轰炸过。 对， 那对于这个城市后来的整个发展和建设来说，它是又是怎么样的格局呢？ 伯明翰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中部动力计划，它是围绕这个城市发展，就是整个一个政府规划要发展这个城市。那么随着中部动力计划的一个实施的话，我们首先看到了从英国伦敦开始2017年开始修建的一个叫做 HS2 的高铁。 高铁 虽然英国它是有火车最早的一个国家，但是英国是没有高铁的，由现在的这个伦敦到伯明翰，就是按照目前的火车来计算的话，是需要一个半小时时长，是只有190公里，但是今年2017年开始动工的这条高铁呢，它呢是随着就是它是分三期工程，第一期工程是由伦敦到伯明翰，然后第二期工程呢是从伯明翰到曼城然后第三期工程呢是从伯明翰到利兹然后最终要修到这个苏格兰地区的格拉斯哥还有爱丁堡它是一个南北贯穿的一个铁路，然后但是呢英国的这个建设周期还有包括人员工资包括它的法律都非常健全，所以它这个只有190公里的伦敦到伯明翰的这个距离，它需要修10年的时间2026年才会修到伯明翰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工程， 听上去这么慢哈。 对，这个因为英国呢本身它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岛国英国本身它 的 气候条件会受影响，它因为它经常会下雨这个也会影响它的工程进度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它的这个人员工资都是比较高的你在这个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所有的人员是 都得停工 是不上班的所以呢也会影响它的工程进度然后另外一个它本土的施工的这种人员他的这种培训的机制也是比较 严格 就是严格是一方面但是他的就造成了他的这个人员不足这是第三个方 面，就是他的标准会比较高 对然后还有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英国的法律是健全的国家但是同时也会给他的这个修建铁路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他这个铁路在经过一个村镇的时候他会就是 要整个村镇的人 全部同意， 全部同意， 嗯， 他这条铁路才会修过去， 嗯， 比如他打一个，就是我们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村子里边有一棵几百年的一棵大树， 嗯， 啊，这棵树这个在视为村子里边的一个国宝， 嗯， 啊，非常受人重视。当时如果要是铁路要修到这儿的话，必须要把这棵树给移走， 嗯， 啊。村民是不干的， 嗯 啊，后来这个修建铁路的设计人员就跟村民商量说，我们能不能把这棵树给移到旁边，我们保证它100%活， 嗯嗯 啊，村民还是不干， 嗯 啊，那但最后没有办法，他只能去挖到地下 啊， 从地下然后通过这个村子，就类似的这种情景，实际上在修铁路的过程之中是随处可见的。 嗯， 所以它会造成了它的一个工期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所以它是一个十年的一个规划。 对， 嗯、 对 但是从这个规划来看呢，这个伯明翰它是整个高铁的一个中心，枢纽。 对，它不能说是它是一个高铁，就是说它是高铁的第一站，是修到伯明翰、 嗯。 所以我们随着高铁的建设， 嗯， 大家都知道，就是铁路的建设会影响沿线的一些的这个 经济发展， 对经济包括住房的发展、 嗯、是。 所以我们后边可以讲到，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伦敦的一些著名的企业，现在都要外迁到去伯明翰。 哦， 啊，它也是由于这条铁路的建设啊。然后这条铁路建成之后，由现在的一个半小时会缩短到40多分钟，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通勤的距离。 嗯 啊， 所以说以后这个伯明翰和旁边，比如说伦敦和其他城市的整个的交通来看是更加便捷了。 对， 那么 是这样的。 嗯，那么如果是在当地居住的话，这个高铁修成之后，整个的房产的这个价值应该也会随之提升了。 是没错的。 嗯 啊。就像这个规划，就是像我们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体验， 嗯、 包括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各条高速路的修建之后， 或者地铁通车以后， 对沿线的房价就会有一个飞速的发展啊。这个是一个全球通用的一个法则， 嗯 啊。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其实说到这里呢，可能我们会看到说，比如说英国的房产可能现在价位上来说已经比较高了，可能如果是作为投资，你想投资一个相对洼地的话，如果从刚才您说的这个交通位置上来说，伯明翰应该是还是很有空间的。 是的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伦敦的，就英国的整个的房产的一个情况，实际上从2012年到2017年这五年的过程之中是有一个飞速的一个发展，但主要涨的地区一个是伦敦，一个是曼城。 嗯 啊，伦敦都不用说了，是全球的一个金融城，大家的焦点都在伦敦。 嗯， 所以它的这个房价指数，它的房价的这个平均值由原来的市中心的30万英镑现在已经飙升到100万以上了。 哇、 嗯！啊，它的平均的这个房价已经到达了70万英镑以上，啊、 嗯，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高涨了，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嗯， 所以 比如说我们想投资的话，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出这个钱来， 门槛是比较高的， 对，门槛高、嗯、 啊。然后相对来讲，门槛提高的话，它的这个投资回报率也会降低。 低，对， 啊、 对， 啊、 对。对嗯，那伯明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伯明翰呢是，其实在整个英国来说的话，就是英格兰地区，我们现在说的啊、 嗯嗯， 因为英格兰跟苏格兰情况还不太一样，苏格兰它这个地区呢一直都不承认自己是隶属英国的， 嗯， 所以他们之间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有矛盾的， 嗯， 但是苏格兰的那边的房屋的价格基本上是不怎么上涨的。啊，但是我们所说的英格兰整个地区的话， 嗯、 包括利物浦、曼城、伦敦、伯明翰， 嗯， 它都是有一个稳步发展的一个，就是每年都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涨幅， 嗯， 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整个的英国，我们看地图，它是一个狭长的岛国， 是 这个岛国它只有24万平方公里， 嗯， 它的人口的，就是常住人口的数量6500万， 嗯， 啊。 所以它的人口密度在整个全英的话人口密度是非常大的， 是 每平方公里我们算了一下有270人左右啊。但是在伯明翰地区我们刚才看到了它的一个地域面积包括它的人口，它的这个密度达到了410人 啊， 比整个英国要大很多， 啊， 所以它这个在英国这个国度里边，它的房屋是一个非常紧缺的一个东西，啊，是因为它的人口的众多，而且它的这个是一个岛国，它土地又非常有限， 嗯， 我们在2017年的这个英国的这个财报里边体现到，就是说在全英，用于建设住宅的这个土地面积只占到11%。 嗯 啊，非常非常少， 稀缺、 对，是非常稀缺的，所以造成了它整个英国的这个房屋的价值是不断的在攀升 啊、 在不断的攀升过程之中呢，我们所讲到了伦敦，那它是涨幅比较巨大的 啊， 在这几年里边它涨幅了3到5倍的是都有 啊， 在曼城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涨幅，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卡梅伦政府实施的这个北方振兴计划，它是以曼城为中心发展的一个计划，所以曼城当时在3年的时间里边，每年的涨幅都超过17%，这是一个平均涨幅，所以呢，这个曼城目前来看的话，也是一个涨幅比较高的一个地区了， 投资空间就很小了， 对，投资空间比较小，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伯明翰，伯明翰呢，虽然它每年都有一个平均稳定的一个增长，但是它从来没有像伦敦，没有像曼城有过一个飞速的一个发展。那我们现在的契机来了，来源在哪儿？一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中部动力计划，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计划。政府的规划的话，然后肯定会带动各方面的发展。然后第二，我们看到了这个高铁的修建，我们在10年里边唯一受益的城市就是这个伯明翰这个城市，然后第三项还有来源于这个伯明翰整个这个城市的内部规划，它这个城市规划在10年之内，它有一个要把整个城市扩大10倍的一个规划，所以它整个从由里到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城市规划，所以肯定会给这个城市的房屋带来一个飞速的一个增长。 那么具体说，从数字上来说，如果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到这个伯明翰的这个房价的话，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伯明翰的房价在市中心啊，我们刚才说了，伦敦市中心的房子，虽然伦敦只有190公里，我们在伯明翰的市中心也是同样市中心，我们现在的房屋的平均价格在20万英镑。但是在你相比离得更远一些的曼城的市中心，它的房屋的价格已经超过30万英镑，所以我们看到了伯明翰这个城市，它的房屋是有潜力的。 咱们可以说是一个洼地哈。 对，是一个价值洼地啊。 那就是从大概10年的这样一个预期来看，它的这个价格上目前是很有优势，也就是说它将来上涨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哈。 对。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城市的规划上来说，介绍的更具体一下啊，像比如说它这个城市的规划的这个新城啊、老城啊，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吗？这两个区域的特点。 好的，伯明翰现在呢，就是它的这个城市现在是分新城和老城区的。我们所谓的现在老城区呢，就是以维多利亚广场是它的市政府所在地为中心的一个，包括周边的这个新街火车站 New Street 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珠宝角是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城市，就是老城区。在这个城区里边呢，各个基础设施包括购物交通都是非常发达的然后它这个伯明翰呢，为了保护这个城市环境它对这个老城区呢也有了一些就是限制，不得改变它的这个房屋的外观，都是因为全英的比较传统式的建筑都是这种红砖式结构包括伯明翰大学也是英国6所著名的红砖院校之一这是英国的传统的建筑风格，保证这个老城区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风格那么我们现在伯明翰的新城区就是以东区扩展的一个规划， 新城区的，就是在未来高铁 HS2 高铁的一个范围之内，叫做 Digbis 这个区域。 嗯 啊，它呢，这个区域呢，将来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它这个区域呢，是一个比如说汽车 4S 店啊，一些制造工厂啊为主的这么一个地区啊。但是将来在未来十年之内，这个地区会变成一个商业、旅游、购物为一体的一个新城区。 嗯 啊， 也就是说从宜居程度上来说，在未来的十年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了。 对的，对的。 好，从这个投资环境上或者是说生活条件上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期待。那么我们今天的对于伯明翰这座城市的一个总体的介绍呢，就到这里。我们还会和李先生一起对于伯明翰的这个房产投资的一些详细的情况来跟大家做一个更具体的介绍和分解。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您。 谢谢大家 啊，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海外有个家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Change that, we on that new tip. Good music, we see the pen and the paper, we gon' use it. It takes some late nights to get them bright lights. We keep writing them songs to live that good life. I do it for you, I do it for me. We break it down, Kobe, tell them the story. Listen, can you hear me? Am I coming in on your frequency? I got a story, subject of the plot, you and me. We sleep and we awaken and we feeling good. I'll be the thing that you wanna sing back, stuck in your head like I knew you would. I wanna be your favorite song. You can turn it up, play me all night long. I wanna be your favorite song.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Hard to breathe. I gotta have you near me. You can count me into every song I sing. When you're sleeping and when you're waking and when you're feeling good, I'll be the one that you want to come back. Stuck in your head like I knew I would. We on our way back. We on the playback. We on some new plus old, never change that. We on our way back. We on the playback, playback, playback,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back. I wanna be your favorite song. Turn it up, play me all night long. I wanna be your favorite song.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I wanna be your melody, going through your head when you think of me. I wanna be your favorite song. La la la la la. You'll be saying like, ooh, ooh, ooh, ooh.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The songs you sing, they my favorite things. You stay in my dreams, something supreme. Love is the key and it's major like C. Common to Kobe, I'm dusting off the old me. Like an old LP, we call them oldies. In your melodies, I'm hearing things you never told me. We stay in tune with each other. In our room, we'll discover new ways to do covers. No matter how they dub us, we should stay true to the trust.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duo is us. I wanna be your favorite song. You can turn it up plenty all night long. I wanna be your favorite song.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I wanna be your melody, flowing through your head when you think of me. I wanna be your favorite song. La la la la la. Can we stay in my?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words, but boy, it don't feel right. What do you expect me to say? You know it's just a little too late. You take my hand and you say you've changed, but boy, you know you're begging, don't fool me, because to you, it's just a game. You know it's just a little too late. So let me on now. This time has made me strong. I'm starting to move on. I'm gonna say this now. Too little, too late. Mm-hmm. I was young and in love. I gave you everything, but it wasn't enough. And now you wanna communicate. You know it's just too little, too late. Go find someone else. And letting you go, I'm loving myself. You got a problem, but don't come ask.

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都知道啊，民以食为天，食呢以粥为先，中华粥品能容善纳。那么我们常见的粥啊，有五谷杂粮、芹鱼、肉蛋、瓜果、蔬菜，据说呀，粥的品种不下万种。那么今天我们就聊一聊食为先的这个粥。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虽然很多人喜欢尝试不同风格的美食，有的口味啊非常的浓郁，有的颜色非常的漂亮，那么有的呢在用料上非常的讲究，但仍然有很多人喜欢简单的一碗热腾腾的粥。好，那么一开始呢就推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题呢是粥。那么这个词的拼写先给大家说一下，是 P-O-R-R-I-D-G-E P-O-R-R-I-D-G-E， 它的发音呢是 porridge porridge。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句子啊给大家翻译一下。很多人喜欢尝试不同风味的美食。Well, many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experiment. 用的一个词呢 experiment。 这个词啊往往用在我们在做物理和化学的实验的时候呢会用这个词。但是呢如果同学们说喜欢尝试呢不同风格的不同门派的这些美食的话呢，也仍然可以用这个词 experiment with a different cuisine。 这个词啊 cuisine C-U-I-S-I-N-E、啊、表示说不同风味的这个美食 with 口味非常的浓郁啊。这个浓郁的口味啊用的是 bold flavors B-O-L-D bold， 这个词表示勇敢的意思哈。那么如果说这个口味非常勇敢的话呢，它可以呢说这个口味非常的浓郁哈，或者说呢这个口味啊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哈，可能有些人不敢尝试哈，用这个词 bold flavor。那么有的颜色啊非常的漂亮 and bright color 这比较容易，以及呢有些菜品呢它在这个用料上非常的讲究，用的是quality, quality, Q-U-A-L-I-T-Y, quality ingredients, quality ingredients. 那么后面这个用料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I-N-G-R-E-D-I-E-N-T, 那么合到一起呢 ,quality ingredients 表示说用料的一个讲究。那么后面 ,there are still a large number of diners, 很多的喜欢美食的人啊 ,favoring, 喜欢的一个 simple dish, 简简单单的这个粥 porridge 啊，这个粥呢听起来非常简单，其实呢它并不简单。好，我们继续聊这个 porridge。 那么这种以米为基础的低调的美食呢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因为它既可以是美味的早餐，也可以呢是简单的午餐或晚餐。把米放在水里，然后呢把肉蔬菜和豆类等原料呢放进锅里面，您就可以呢享用一碗热腾腾的美味的粥了。好，看看以米为基础的这个低调的美食啊。首先看看米，我们学过 rice， 基础呢是 base， B-A-S-E， 但是我们后面要在 base 后面加一个 d 哈 ，based 啊，以什么什么为基础的 the rice based， 后面有一个低调的美食啊。这个低调怎么来翻译？一个 low。low 是不行的，有的时候平时说话说一个东西很 low， 表示这个东西呢质量啊很差，但是呢低调绝不是差哈。我们用一个词叫 humble， H-U-M-B-L-E， humble， 很低调的一个美食。 humble dish is well loved by Chinese people， 被中国人所喜爱。 as it is equally wonderful as savory breakfast，它可以呢是一碗哈，或者是成一顿呢美味的一个早餐。这里面这个美味的用的 savory， S-A-V-O-R-Y， savory breakfast or simple lunch or dinner， 美味的早餐或者呢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午餐或晚餐。如果说大家早上起来能够吃一碗热腾腾的粥的话呢，按照一般的标准来说呢，您这个早饭呢还是不错的。因为很多人呢这个早饭呢吃的稀里糊涂哈，马马虎虎的就吃一个包子就完事儿了。那么能够喝一碗热腾腾的粥，静静的哈能够品尝一碗粥呢，的确呢是一个相对比较丰盛的哈一顿饭。但是如果说您的午饭和晚饭喝粥的话呢，大家会认为呢您这个饭呢会比较简单哈，所以呢文章用的是 simple lunch or dinner。 好，继续聊，看看如何做一碗哈这个粥呢。 putting rice in water 啊，把米放到水里面 and throwing in 同时呢扔进去一些 ingredients， 我们讲过这个词，一些原材料 like meat 肉 vegetables 我们说蔬菜 and beans 还有豆类，可以放黑豆，还可以放红豆哈、绿豆哈、很多的豆可以放进去哈。But you can then enjoy a bowl of steaming hot tasty porridge。 那么您就可以呢坐下来静静的哈享用一碗热腾腾的美味的粥了哈。这里面用的词呢是 enjoy， 后面表示一个单位词 bowl， B-O-W-L 哈， bowl of steaming，这个词呢是热腾腾的 steam 啊，我们学过呢蒸的这个包子还有这个馒头哈 steam ban 哈 steam ban 表示蒸出来的，而这里面用的 steaming 表示说冒着热气的哈 steaming hot and tasty porridge。 好，刚才我们在描述这个粥的时候呢用了一个词，用的是 humble， 非常的低调。我们知道虽然呢粥特别的低调简单，但是呢当人们感冒的时候或需要呢情绪提升的时候，粥对人们来讲仍然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位粥店的老板。那么对于粥店老板刘晶晶来讲，他想让他的客人在他的粥里面感受到舒适和安慰，所以说呢一碗简简单单的粥在里面可以体现出那种舒适和安慰的那种感觉啊，的确呢是不容易的。好，那么我们看看英文的翻译。 though 表示一个让步哈，虽然 though humble and simple 啊，两个词，同学们记下来 ，humble and simple。第一个呢 ，humble 我们讲过了，是低调的 ，simple 简单 ，porridge still a great comfort 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啊 ，comfort a comfort when people calm down with cold。今天我们在学一个词组，表示一个人生病了或感冒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会用这个词组 calm down with cold 表示说得了感冒。比如说 ，You look awful today。你的回答是 ，Well, I've calmed down with a bad cold 啊，就是说你今天看起来脸色比较差。你的回答呢会说呢，哎呦，我感冒了。有的时候呢用这个词组 calm down with cold。同时啊，需要情绪提升的时候 ，need a mood booster。很好的一个词啊，同学们记下来，叫做 mood, M-O-O-D, 我们学过表示情绪，后面这个词 booster, B-O-O-S-T, 作为动词表示提升，我们可以说呢 boost your mood, 提升你的情绪。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个粥成为了一个提升情绪的一个工具了，所以说把这个 boost, 把这个动词变成了名词呢，变成了 mood,booster。 我们想想生活当中哪些东西可以成为自己的 mood booster。 对有些人来讲，一碗简简单单的一个 porridge 就足以了，成为一个 mood booster。 那么有些人可能说觉得一杯咖啡可以成为一个 a mood booster。 那么有些人特别喜欢喝milk tea 哈，奶茶哈，或者喝一些果汁等等，都可以成为自己的 a mood booster。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呢，叫 chocolate, 巧克力啊，特别呢是那种什么 dark chocolate, 黑巧克力是非常好的一个 mood booster。好 ,for 刘晶晶 ,she wants to make eater get cozy。对于刘晶晶来讲呢，她希望她的每一个时刻啊用的是 eater get cozy, 感觉到非常的温馨 ,cozy, 这个词非常好啊，可以形容自己的家。自己住的那个小窝感觉非常的温暖啊，虽然不大，但是呢非常的亲切，感觉到非常的安全。那么这种感觉呢，我们用这个字 cozy 来表示。 And comforted with porridge she sells, 同时呢通过一碗粥呢，她可以从中获得我们说呢 comfort, 可以获得呢一定的一个安慰啊。在她的店里呢，你可以品尝到呢像猪肉末、猪肝生菜切鱼片、牛肉和南瓜这样的粥。同时啊，为了让顾客有更加广泛的选择，新的粥品也在定期的研发。 In Liu's store you can find porridge classics like minced pork with preserved egg, 这里面提到了是呢切成肉末的这个那种粥哈， minced pork with preserved egg, 同时呢里面有一个呢 preserved egg,这里面呢应该是呢皮蛋瘦肉粥哈，是因为那个皮蛋呢用的是呢 preserve, 表示说保存时间特别长的一个蛋，同时呢加上这个瘦肉啊，叫做 minced pork, 同时呢还有猪肝 pig liver, 以及呢切的这个鱼片哈，叫做 slice fish, 这 slice, S-L-I-C-E-D 哈，被切成片的这个鱼，后面呢加上 with lettuce, 加上生菜Beef and pumpkins, 牛肉呢和南瓜哈，牛肉南瓜。In order to let customer have a wider selections, 为了让顾客呢有更加广泛的一个选择哈 ，wider selections, new porridge varieties also develop regularly, 啊，新的粥品哈用的是呢 variety, 啊，这个 V-A-R-I-E-T-Y, 同时呢用这个词的时候呢，往往用它的复数形式哈 ,a new porridge variety are developed regularly, 啊，定期的哈，在研发当中。那么他和他的团队呢将中西美食呢结合在一起，开发出各种各样的粥。那么健康饮食呢也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同时啊，他们推出了零食和配菜，这样呢可以帮助顾客呢保持均衡的一个饮食。Liu and her team combine Chinese and Western cuisines,啊，表示说把中国的或者说东方的和西方的这个菜呢很好的 combine C-O-M-B-I-N-E 给它融合到一起。 And to develop various accompaniment to porridge, 提到了是呢粥的一些 accompaniment, 我们学过 accompany 表示伴随的 动词，那么今天呢给它名词化叫 accompaniment， 把这个 y 变成 i 加上 ment， accompaniment to porridge。 They also take the idea of healthy meal into considerations， 同时他们考虑到一个东西叫 take something into consideration。 好，这个词组啊，同学们能记呢给它记下来哈，表示呢对什么东西呢给予考虑，给予关注哈。 take somethinginto consideration， 后面用的名词呢是 consideration， C-O-N-S-I-D-E-R-A-T-I-O-N， 这里面他讲到的呢是把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这么一个问题呢考虑进去了。 and cook snacks， 一些小吃的，同时呢还有一些配菜，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花生米啊、土豆丝、海带丝等等啊，那么这些呢都属于说这个配菜了，英文叫做 side dish， side dishside 表示在放在一边的，这个 dish 表示一个菜哈， D-I-S-H 放在边的那些菜呢叫做配菜。 That can help eater maintain a balanced diet， 保持或者是维持一个均衡的一个饮食， a balanced diet。 那么除了为普通的顾客提供服务之外呢，他还考虑呢改善高铁乘客的一个用餐的体验，现在旅客呢也可以舒舒服服的品尝到他做的粥了。乘客呀可以在网上呢下订单，那么粥店呢会把粥送到火车站。好，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apart from 啊，又提到了 apart from，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catering to， cater 我们学过 c-a-t-e-r 表示服务的意思，后面呢如果为谁服务呢加介词 for， cater for 加上一个呢普普通通的顾客 ordinary customers， ordinary customers。 Liu also thought about improving the dining experience， 提升这个饮食的感受哈， dining experience for passengers on high speed railways， 高铁上的这些乘客能够呢尝到他做的粥。 Now train travelers can also get cozy with Liu's porridge， 高铁的这些旅客们呢也可以呢品尝到刘晶晶做的这个美味的这个 porridge。 Passenger can order takeout online， 可以在网上呢下订单。 order 这个词我们学过哈，订下订单或者说订菜哈或点菜的意思，后面呢用的是 takeout， 表示呢外卖的一个方式 online。 The store will deliver it to the train station。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Well, many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experiment with different cuisines with bold flavors, bright colors, and quality ingredients. There are still a large number of diners favoring a simple dish, porridge. The rice-based humble dish is well-loved by Chinese people as it is equally wonderful as savory breakfast or simple lunch or dinner. Putting rice in water and throwing in ingredients like meat,vegetable and beans, you can then enjoy a bowl of steaming hot and tasty porridge. Though humble and simple, porridge is still a great comfort when people come down with cold or need a mood booster. For Liu Jingjing, she wants to make eater get cozy and comforted with the porridge she sells. In Liu's store, you can find porridge classics like minced pork with preserved eggs, pig liver, sliced fish with lettuce, beef and pumpkins.In order to let customers have wider selections, new porridge variety are also developed regularly. Liu and her team combine Chinese and Western cuisine to develop various accompaniments to porridge. They also take the idea of healthy meal into consideration and cook snack and side dishes that help eaters maintain a balanced diet. Apart from catering for ordinary customers,Liu also thought about improving the dining experience for passengers on high-speed railways. Now, train travelers can also get cozy with Liu's porridge. Passengers can order takeout online, and the store will deliver it to the train station. 好，下一个板块是我们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Whose Feet?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Now, for today's book, I would like to play a special guessing game. All you have to do is look at the pair of feet and try and guess which animal has these feet. Do you think you can do that? Let me explain one more time. We're going to see lots of different pairs of feet. We want to find out what animal do these feet belong to. So let's begin, shall we? 3, 2, 1,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Whose Feet? Ding, ding. Feet can dig. Long, thick claws poke out of these toes. These feet dig out a brand new home. So, whose feet can dig? Do you have any ideas? Anyone? Ding, ding. Mole feet. This is a mole. Mole feet are made for digging.